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反渗透法即将实施，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今天指出，跨部会小组将尽快提出参考案件类型给社会各界参考，厘清违法或不违法的行为样态。邱垂正说明，反渗透法没有授权制定施行细则，但是外界关切适用问题，等违法或者是不违法的行为样态拟定之后，实际行为有没有违法以及法律适用的最后判断必须交给司法机关。另外，之前来台观选的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前任发言人张坤阳投书香港媒体，指称陆委会即将拟定香港恶棍名单，禁止侵害香港人权人士入境。邱垂正指出，入出境管理本来就有既定规范，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评估，审慎处理。还有民间团体批评政府在香港人寻求政治庇护上毫无作为，预定19号游行要求政府修改港澳关系条例，明确给予香港抗争者政治庇护权还有生活保障。邱垂正说，政府将依循人道原则与法规给予个案协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出席了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他在致辞时说，政府筹备独立检讨委员会接近完成，正在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学者，渴望下个月公布。林郑月娥去年11月提出考虑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研究香港社会动荡的原因，但是反对者批评，民意要的是调查警察暴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不是检讨，呼吁政府别玩文字游戏。林郑月娥今天强调，她不认同外界指称过去7个月出现了警察暴力，她只见到警队都是为了维持治安，而且香港在遏止暴力、还有扶持经济以及防控疾病三方面都不能松懈，大量不实报道还有网络谣言严重损害了香港和平、理性以及守法的国际声誉。她呼吁市民不要因为立场不同破坏了彼此关系。富比士杂志今天公布台湾富豪榜，去年首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今年跌到了第4名，第一名由鼎鑫魏家4个兄弟以净资产72亿美元，约合台币2156亿夺下。第二名国泰金控蔡宏图、蔡正达兄弟资产71亿美元。第三名旺旺中石集团总裁蔡衍明资产70亿美元，他是今年以个人进榜的最大富豪，爬升了2个名次。第四名郭台铭资产从73亿美元降到69亿美元。第五名富邦金控蔡明忠、蔡明星资产57亿美元。至于今年新上榜的有正兴集团董事长罗才延兄弟、中国上市的华友钴业最大股东谢伟通以及英业达创办人叶国一。富比士指出，自2018年11月以来，台湾前50大富豪总资产上升了7%，从1040亿美元增加到了1120亿美元。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4点，来到12066点，成交金额138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点，2392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1点，224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点，327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点，109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点，287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267点。台中市大安区一处土鸡场确诊 H5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这是今年全国确诊的第三例。台中市政府跨局处今天前往土鸡场扑杀大约2400只土鸡，销毁了1590公斤的饲料，消毒内外厂区。土鸡场半径1公里内的家禽场加强采样监测。中央防检局统计，去年全国84起高病原性禽流感确诊个案，扑杀了大约100万只家禽。今年全国目前确诊3例，显示疫情还没消退。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明天大陆冷气团南下，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医生，我忙起来常忘记上厕所嘞。又闷热，私密处常瘙痒，有异味， 要小心哦。产生妇科病的原因多数跟内裤有关，不适合的内裤不但不透气，也会影响健康，建议一定要挑选安全抗菌的内裤。 精美内裤，台湾制造，贴身舒适，顶级竹炭银纤维，能有效抗菌除臭，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心中有没有那个可爱有趣到让你永远难忘的情人呢？我是张涵雅，丽景勾机送给一直在你身边的那个梁提提。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青春中，我想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海阔星空，我们都飞碟联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的。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 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I'm sick and tired all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 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렴어때 it's so boring 아무래도 refresh 가시급한듯해쌓여간 stress 가배고파질만큼만폭속화고싶은날이야 Yo what are my thoughts 어디야너올때병맥주랑가끔게싸워 클럽은 구미가 잘난 당결 우리 집 거실로 발랑 왜 부인은 영영껏 차단시켜 밤새 수다 떤 시간도 모자라 누군 힘들어주겠고 누군 주제 괜히 싱숭생숭 I want my goose back 좀 전까지 못 차지 가다 한 명 두 명씩 자리 왜들 그리 다운돼 있어 뭐가 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 겁나 싸해 요새 이런 게 유행인가 왜들 그리 재미없어 아 그건 나도 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급한 대로 Bluetooth 켜 아무 노래나 일단 틀어 아무거나 신나는 걸로 아무렇게나 춤춰 아무렇지 않아 보이게 아무 생각하기 싫어 아무 개로 살래 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 곡 더 떠나지 못할 바에 장막은 쳐다도 안 봐 회가닥에서 주체를 부려도 No worries at all 내 미지 왜 생각을 해봤자 우리 길인데 늦기 전에 my past bitch 이 시대가 얼마나 must 편한 옷으로 갈아입어 You look nice get him high 얼핏 보면 그냥 코미디 이렇게 무해한 파티 처음이지 만감이 교차하는 새벽 2시경 출장과 감정이 정돌이쳐 왜들 그리 다운돼 있어 뭐가 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 겁나 싸해 요새 이런 게 유행인가 왜들 그리 재미없어 아 그건 나도 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급한 대로 Bluetooth 켜 아무 노래나 일단 틀어 아무거나 신나는 걸로 아무렇게나 춤춰 아무렇지 않아 보이게 아무 생각하기 싫어 아무 개로 살래 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 곡 더 아무 노래나 일단 星期四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距离农历年放假，上班族一年来最期待的一周就只剩倒数七天。也因为非常非常靠近农历年了，所以呢，其实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发现，哇，路上的交通拥挤许多，很多人在赶在年前的这一周开始要疯狂的送礼啦，感谢这一年就是有给过帮助的人呐、啊，要送礼盒啊，然后要就是表达感谢啊，好久不见的朋友啊。路上的 traffic 变得很挤。变得很塞。嗨，我是欧马克。那今天呢，我在坐在计程车上的时候，我本来想招计程车，还没车给我招呢，里面的人全部都是人，每一台过去的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坐上了以后呢，这个司机的广播传来的就是里面的 DJ 在讲说，今天的哪里有两场的尾牙，今天广播女神也因为要主持尾牙，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啦。而且呢，这些科技大厂啊，科技大公司的尾牙，真的是你要找地方办这个尾牙场合，还是真的是找不到，真的只能找那种展览馆，非常非常开阔，很大很大，人家要办展用的场才能塞得下他们公司可能破千人以上。所以呢，如果你的行车路线，你是开车、骑车上下班的，如果最近呢有经过南港展览馆附近，你都要多一些的时间交通的预期，还是提醒大家搭捷运会快一些哦。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五四三。 既然呢，就已经到了年前了，不知道你尾牙吃了吗？今天的五四三就来问问大家的尾牙好了，就你们公司已经举办尾牙了吗？然后你们的尾牙就是大奖是什么呢？你抽到了什么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0223639955，0223639955。 네가 내게 줬던 것만큼 줄 수 없을 것 같았지. But now, now realize 한 잔, 두 잔 내게 할 말을 적어 이젠 말할게. Hello， 飞姐你好。嗨， 你好，我是天天。 天天哦， 嗨， 天天，你们已经尾牙了吗？ 我们昨天尾牙。 你要公布你们家的公司吗？还是不要？ 可以啊。 哦，可以是不是？好，这个 这个杂志 非常非常有知识感的杂志社，告诉你国家跟地理的杂志社。 是的。 尾牙，你们公司有几个人啊？ 四十 个人的尾牙，最大奖是什么呢？ 欧洲来回机票。 什么？任选地点哦，欧洲任选地点。 对对对，欧洲任选地点。可是有规定，你要在六月之前用掉。 OK， 就今年六月之前你要用掉。 对对对，然后听说那是之前办活动的时候，就是得到奖的那个人，就是、他不能去，然后把奖退回来。 哦。 不过也很好 啊、很棒很棒。就之前可能办给什么读者啊，或什么活动那种，就那个人他没有来领。 对对对， 好，所以就变员工了。好， 是的。 那你抽到什么？ 我抽到 ASUS 的 M2 手机。 哇，抽到手机一台很不错哎、欸、哎、欸， 对，很不错很不错。 这算是大奖吗？这算是前面的奖吗？ 这算蛮前面的。因为后面很多就是公司的就是 杂志一年份， 没有没那么心酸，是员工福利 哦。 对，就是后面有一些赠品，就是可能是买出什么背包啦、脚架啦那类的。 哈， 对对，但原则上是通通有奖， 听起来很不错哎、欸。 对对对， 通通有奖。OK， 好、嗯 对对对， 谢谢天天的分享。 然后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就是我被叫去当主持人。 哦， 对， 那当主持人就是有额外红包吗？ 没有 啊，怎么会这样？ 连加班都没有， 连加班都没有， 还不能好好吃个饭。我都在想说，是不是在犒赏员工吗？为什么要这样？ 但至少也抽到了前面奖项的手机， 哎、欸，对， 是的， 还行。 恭喜， 然后老板加码一万， 哦，有加码一万哦。你们的现金奖只有一个，就是一万。 没有没有，现金奖有一万，有八千，有五千，有两千，然后都不止一份，但是没有抽到。然后最后就是要凹老板加嘛，然后老板娘加五千，老板加一万这样。 啊哈， 对对对， 好的， 还不错。 还不错， 不错， 有抽到奖的人就会觉得很不错。 对啊，只是一开始气氛有点尴尬，因为老板第一句话就说，就是我们今年算持平，有点小亏，所以其实没什么好庆祝的。 哈， 直接全毁，气氛全毁 啊！ 就是害我接下来组织非常尴尬。 真的哎， 对啊，大家直接沉默啊。 好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好的，感谢， 拜拜。 嗯，拜拜。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 ，Arthur 的尾牙是上周五，公司最大奖是五万块现金，然后是 iPhone 11的三眼怪。然后如果你是今天晚上要尾牙的人，明天要尾牙的人， Good luck， 祝你们好运啊。 만 이제는 제껴 보통의 주제에선 이 얘기는 뺏어나 우주에 너들 더 아무겐 기울이게 된 02-23-63-9955 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年你的尾牙吃了吗？嗨，你好啊。 你好。 嗨，你是？ 请问一下，陈辉文要找到他，有办法找到他？ 陈辉文要找到他，有办法找到他吗？ 嗯。 你想找他干嘛呢？ 因为我有一些事情想。 哦，你要请教他是不是？ 对。对的。 你是不是之前就打电话进来过，说要找陈辉文呢？ 没有没有，不是，我是第一次跟你们电台联络。 你第一次联络啊？ 对，因为我是有国家的事情要跟他讲。 你有国家的事情这么严重？ 就是这次选举的事情，因为谢龙介议员、柯文哲市长都。 02-23-63-9955，嗨。 劲歌金曲，杨丞琳、徐佳莹。默契组合再次合作，无畏感情观的畅所欲言。 练习达到完美境界，需要誓言、哭泣，取得痛快，爱眼闭上沦陷，收起。 听到歌曲的听众，杨丞琳、徐佳莹，恋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讲究是对品质的正义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过年要到喽，今年年菜我还是选老协蒸佛跳墙。80年选料坚持，精选鲍鱼、干贝、乌参十多种山珍海味。每一口都给家人最经典的好滋味。80年的讲究，老协蒸。挑选年节最讲究的好礼，就上老协蒸官网。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各位乡亲，新年快乐 ！BAW 鼠年优惠数不完，穿 BAW 健康数一年，穿 BAW 舒适数一年。买 BAW 好康属于您，即日起至3月1日止，满10000送1000，30000送3300，50000送6000哦。买越多送越多，要买要快，0800-300-880。BAW 祝大家健康快乐，永远属于您。 大家好，我是小雨宋念雨。 大家打电话进来，或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分享自己的。或是朋友的，或是听说的，尾牙大奖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真的需要讲一下公司哎，因为我在 App 上面看到我妹公司抽 BMW 的 X2 是 BMW 哦，不是刚刚广告那个 BAW 哦 ，BMW X2 我对车是没有什么研究啦，但是看到了 BMW 应该不便宜吧。你不会说是他的钥匙圈或什么他的 T 恤之类吧？ 알람 오는 소리 하나 wake up 비가 오고 난 후 날이 깨 있어 02-2363-9955 年终将至，你的公司尾牙办了吗？ 될거알아친구의남자친구덩치도좋아등에도와피고 wow. 그런사진에좋아요누른널보면나는또내어깨를못피고 yeah. 사람많은지하철안에서너를끌어안은적도머리하얘질정도로키스하는법도 I don't really know baby I've been feeling like a huge nerd lately yeah. 이런내모든너모습에너는왜그렇게날보면웃는지화나게 I wish I really could change for the better for real. 어쩌면너의매일은하지만나를향한배려가진게난없고남자답지않아아주가끔너도멋진 real man 들은원할텐데 今年你的尾牙收获如何呢？饭菜好吃吗？有抽到大奖吗？02-2363-9955，嗨， 请问你这里是陈辉文服务处吗？ 哇，又来哎！ 啊， 请问你是谁呢？ 我是陈辉文的听众啊，我有些话想要跟陈辉文建议一下。 陈辉文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那你要跟他讲什么呢？ 你是他的助理是吗？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还打电话过来，回家去吧你。2:32，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今年你的尾牙吃什么呢？总不会所有就是听辉文哥的听众全部都要这个时候打电话进来吧？这也太夸张了吧！가마득한어둠속에감춰놓을까기묘하게들뜨는기쁨차가운밤새감각은선명해새벽이올때까지이어가는게임 Let's go Stop and stop and stop and stop it with time with time with time 진짜난깊이감춰놔뒤돌면Everybody know that shit 가면너무떨린그눈빛이 Swagger, swagger Oh, 겁내지말게 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过，就是可能呢，就是有人打电话来闹你，然后第一通是闹你的，第二通是闹你的，然后第三通你就要破口大骂的时候，发现啊，他不是闹的，我刚刚就有一点点经历过这种感觉。 欸，他挂掉了，可恶。欸，嗨，你好。 嗨 ，Hello， 马克。 嗨，你是？ 是牛轧糖要分享尾牙的。 太好了，你救了这个节目。你救了这个节目。 终于不是陈伟文了。 因为我要分享一下，刚刚呢，就是我接起来的时候，心中还是想说这应该是闹的，所以我在私底下接。接起来以后发现，对，接起来发现以后是个女生，就跟你的声音一样，是个女生。然后我就想说，啊，因为我本来心中想说她是闹的嘛，对，应该没问题。就她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是陈慧文，我就 what what， 为什么、啊？ 这是哪一个组织严密的？这是什么？这是一支穿云箭的 app， 现在把飞碟联播网的电话放上去，大家要打电话来，是不是？ 对啊，发生什么事啊？好妙！ 好，牛轧糖，你的尾牙、你已经吃了吗？ 我吃了啊，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乏善可陈，我比较想讲那个我曾经吃的最厉害的， 我曾经吃的最厉害的，好。 对，我们的头奖是那个房子一间套房啊。 哈， 对， 在哪里？ 很久我没有抽到，所以我忘了，因为那十多年前的事。 天哪， 三间呢、欸？ 你说整？ 可是 你说有三间套房给抽，是不是？ 对，然后但是后来那个公司半年后就倒了，因为他们炒作股票。 天哪！天 哪！哎、欸，很有趣。 三间套房，那是在什么北中南、那个县市？ 北部，北部。 哇、哦、 那个是那个建设公司是台北的，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蛋白区啦，蛋白还蛋壳，对，好羡慕、喔。 真的、 欸，对啊，嗯啊，然后我们公司的话，今年最大奖是那个瑞士深度旅游，很普通的。 瑞士深度旅游哪里普通？ 没有，真的吗？ 瑞士深度旅游不错吧？ 都更好哎、欸。 我觉得很不错啊！ 哦，真的，但是我还是没抽到。 嗯，可以去瑞士深度旅游也很棒哎、欸， 也还蛮好的啦。对啦， 对 啦，對 啊 對 啊、 有抽到都很好。 是是是。 然后，我们的最小奖是那个5000块的那个现金100个。 啊、5000块现金100个是最小奖。 对啊。 然后，所以每个人有奖。 没有啊，我们公司。应该是有1000-2000个吧， 哦， 所以只有100个去抽， 所以十分之一的人会拿到奖。 哎、欸，对耶，可是好，我还是没有 十分之一。OK， 好， 啊 ，OK， 今年共估的牛轧糖， 没关系，我已经很多年的习惯了。 希望你明年有。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Shiny 泰明的这首歌曲叫做《怪盗 Danger》。 02-236-3995。今年你的公司，你有想要给他大拇指吗？有想要给他 thumbs up 吗？今年你有抽到好奖品吗？还是你看到了谁抽到了好奖品呢？你有听说哪一家公司的大奖是什么？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02-236-3995，或者是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呢。嗨，你好。 喂，你好。 请问你是？ 我是尚恩。 啊，谁？ 我是尚恩。 尚恩，尚恩你好。尚恩，您今年吃过尾牙了吗？ 有，就上礼拜四。 上礼拜四的尾牙，公司贵公司几人呢？ 好几千耶。哦， 好几千。 对啊。 那想必对中奖应该这个是看得比较云淡风轻一些的，对吧？ 当然了，因为每年都没有中到。 因为这个几千人的公司要中到奖真的是比较难啊。那你们的大奖是什么？ 你说今年吗？还是去年？ 今年大奖，今年大奖。 今年大奖头奖是20万现金。 20万现金。那去年呢？ 去年是一台修理车。 哇、 哦！而且重点是，都是我们部门抽到的。 哦是哦，那你们部门有几个人？ 10个。 10个人，然后我靠。 连续2年都最后加码都是我们部门抽到的， 天哪， 真的很夸张啊！然后我想说明年是干不会不会换我？ 我希望是，对不对？嗯， 对啊，而且是现金奖金整个20万，然后就他今天就是那个抽到20万的，他今天下午去我们吃下午茶。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跟上次一样说今天下午就提出辞呈就离职。 没有，他说不可能，他就做10年，他应该不会走。 OK， 好。如果明年大奖还是就真的是你中，那就代表又在你们部门嘛，对不对？ 对。 那你们部门，我想有可能会被裁撤这样子，太邪门了。连续三年大奖都在你们。 但是我觉得没那么邪门，连续三年就太夸张了。 对啊。好的、啊，先跟你说声新年快乐啊。 好哦，你也是。 拜拜。 拜拜。 02-236-3995，嗨，你好。 喂，我是 Ruby。 嗨 ，Ruby。 我们公司明天要去 KTV 尾牙。 明天 KTV 尾牙，听到默默眉头就会小皱一下。 对，我其实原本有点尴尬。 啊，那 因为 可是你们公司几个人？因为不能跟那种几千人公司比啊。 没有，我们很小，我们大概才不到20个吧。 20个人的公司。 对， 然后 因为有几个关系好的，平常想说跟他们一起去我没问题，可是就是有几个我不好的，就是 20人公司，然后有不好的人，感觉其实蛮难受的吧？ 他没有到人不好，只是就是很难沟通，很难相处， 好， 所以也不会特别就是说我不想跟他共处一室，只是不想跟他唱歌这样。 就唱歌对你来说是一个要跟好朋友欢乐的时候， 对， 只有那个包厢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喜欢的人，就有点难受。 对，所以我们甚至召唤了之前离职的一个妹妹回来唱歌。 那小公司老板会去吗？ 好，不太确定，他感觉只是要帮我们出点剧，但就是老板去我反而不介意。 好，那老板还会再提供什么抽奖吗？ 我不知道，刚才在跟同事讨论，我觉得今年尾牙没有钱。 去年有吗？ 去年有。 哦，好吧。 我本来想说，你知道我要穿明天，就是明天要穿那个你的那个衣服，然后跟我抢运楼吗？握手，结果好像没有钱可以抽，所以我就也不用握手。 哎、欸，不一定啊，说不定有加码、啊。我们还是要怀抱的就是最乐观的情绪出席的。 好像也是。 对。 那明天我是金钱磁铁。 好的。你是金钱磁铁，谢谢 Ruby， 再见。 谢谢，拜拜。 嗨，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新北的小费女子。 小费女子。 对。 你今年参加尾牙了吗？ 我们公司今年没有尾牙。 可是没有尾牙，通常会有春酒啊，没有关系的。 可是我们公司好像本来就没有办春酒的习惯呢。 嗯， 对，然后我都觉得我们公司是不是要倒了？ 嗯， 对， 嗯，公司做什么呢？从事什么相关业务？ 嗯，比较像是科技业，可是的确这一两年就是好像业绩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其实原本就已经有预料到说，该不会今年就是尾牙没有，就那个头奖很低吧，然后就没想到是连尾牙都没有， 好难过， 超难过。然后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每年尾牙的时候，然后总经理不是都会上台嘛，然后不是大家就会说，就是哎、可不可以请什么总经理加码、啊、然后大家就在那边鼓噪、然后总经理就是就我来讲，我觉得总经理他应该要非常的大气，就是说好，那我就加码多少。 是， 可是总经理每次都会说，嗯，可是我家还有一家老小要养，然后什么之类。而且我进这间公司大概四年吧、大概每一次吃尾牙都听到他会讲这句话。 对啊，四年来也是没错啊，他一家人的那个组成不会变啊，他不会突然就我肩上没有重担了，不可能，他一家老小只会越来越多、欸、重担越来越重。 可是总经理很有钱啊，他的小孩不是都在国外读书，感觉就是他也，而且他薪水应该很高吧。 哎、等一下，小费女子，你们公司是科技公司，然后大概有员工多少人？ 如果加就是产线的人员的话，大概有1000多人以上吧。 我听到产线这两个字，我就肯定总经理赚很多。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总经理很不大气，然后再加上今年没有尾牙，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悲伤。 啊，希望有春酒好不好？希望春酒也可以抽奖。 嗯，应该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各部门的小主管已经有带我们自己，就是带我们出去大，对，小尾牙一次，就是觉得、好像有比较开心一点。可是就是，唉，就是公司没有尾牙，让我觉得很悲伤。 好的， 好的，谢谢马克，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马克，新年快乐， 拜拜。欸，真的，如果是一家上市柜的公司，然后总经理那个薪酬，哦，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一辈子的钱呢。待てね。 幼年的名字，血泪的青春，奔波的少壮，跋涉的功名，刹那的觉醒，半生的白首，请珍重。 请珍重，不相送。我的爱，我的人啊，你心动，你心动。你失去，你会懂，在这个幻影中，天沧海，古星空，人总要有梦。满山红，请珍重，我的爱，我的人啊，你记得，你心痛，也不由。不会懂，在乎一人的心中，天长海不心空，不能没有。 一首深情告白，时空没有隔阂，一首温暖祝福的传递，

这个礼拜呢，一共有五天，在飞碟联播网都会送出美珍香的肉松礼盒，美珍香的年节限量礼盒。错过了今天没有关系，明天1月17号星期五，请锁定生活同乐会，请锁定萧同文美女大主播。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吕杰飞，就是 Shiny， 这首歌曲叫做 Like a Star。 2点55分，有 Star 有星星，当然也要有太阳咯。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Hebe 最新的单曲，叫做旋日。待会呢在下午的3点钟过后，欢迎你继续锁定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就爱电你向全世界发声，或者呢你可能是在苗栗新竹地区花莲台东地区锁定 FM91.3， 在台中中彰投呢以及宜兰是 FM89.9， 云嘉 FM90.5， 高雄的南台湾之声 FM103.9， 还有离岛的澎湖是 FM89.7 哦。 我的战场在热络的时期，我很喜欢你的他，都陪你啊。是真的开心，不是在作假。没有言笑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旋律那样。 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 星闪耀百老汇，十大经典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西贡小姐》《狮子王》《艾维塔》《西城故事》《变身怪医》《妈妈咪呀》《美女与野兽》，四大百老汇歌手接力演唱经典曲目，萧煌奇、朱丽静跨界合作演出。2020百老汇巨星闪耀演唱会，2月1号高雄巨蛋，2月2号台北小巨蛋，宽宏艺术。 飞碟首选强打心，罗大佑，请珍重。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020大选落幕，台北市姓名两岸研究协会今天公布选民改变支持对象因素调查，香港反送中影响最大，26.7%的受访者为此改变支持对象，越年轻的受访者越受影响，尤其20到39岁民众改变幅度超过3×3%。其次，21.8%的民众受到国民党提名推移将领吴思怀为不分区立委影响。至于执政党选前通过反渗透法，15.3%的受访者改变支持对象。选前喧腾一时的王立强共谍案，调查显示12.1%改变支持对象。尽管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和政见发表会很多民众不感兴趣，但是调查显示也有18.9%改变支持对象。59.1%的受访者没有受到提示的5个选项改变支持对象。这项民调时间1月13号到14号成功访问了1070人，在95%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正负3%。国民党中常会推举中常委林荣德为代理党主席，不但外界陌生，国民党自家议员也说不熟悉。台北市议员王鸿薇在脸书上写道，他虽然认识林荣德，但是不熟，社会大众也大多不认识。他认为国民党的改革除了党主席肩负重任，最高权力机关中常会当然也要革新，但原来规划的立委曾明宗给做掉了，中常委们竟然推派了一个以两岸经商为主的中常委在这个关键时刻代理主席，实在令人失望。王鸿薇还说，中常会充斥许多人不认识的老面孔，从来没有经过选举洗礼，却在中常会呼风唤雨。2014和2016年选举大败，主席下台负责，中常委的老面孔却都还在。即将改选的中常委，他们应该还是继续健在吧。国民党前任主席吴敦义今天出席中常委范成连儿子结婚喜宴，媒体问及心情如何，吴敦义回应，怎么会好，但是今天一定得好，要跟人家恭喜，要有喜气。至于觉不觉得委屈，吴敦义说不委屈。另外，国民党败选后，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批评吴敦义老人痴呆，媒体询问吴敦义最近有没有觉得记忆力衰退，吴敦义摆摆手示意不回应，快步离开。中国大陆武汉市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泰国之后日本也有病例，疾管署派遣专家前往当地访查，今天对外说明。疾管署副署长庄延祥会中宣布，考量当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风险，而且感染源还没厘清，即日起提升武汉市旅游疫情建议到2级警示，提醒国人近期前往武汉市或临近区域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别去传统市场。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6点，成为2393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7点，224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5点，307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点，109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点，2877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3272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4点，指数12066点，成交金额1386亿。世界气象组织 WMO 今天公布，自1850年开始记录全球气温以来，去年2019年为史上第二热的年份，仅次于2016年。数据显示，2019年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高出了 1.1 度，逐渐接近全球商定的气温极限。联合国195个成员国在2015年通过一项气候协议，希望将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 1.5 度以内。如果超过这项限制，全球珊瑚礁可能消失，大部分的北极冰山也会融化。WMO 指出，2016年受圣婴现象影响，全球异常炎热，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平均温度。至于海洋温度，是在去年创下历史新高。全球海洋在过去25年来吸收的热量，相当于36亿枚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热量。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明天大陆冷气团南下，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转冷，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还是多云到晴。台南以北、东半部可能吹起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李建轩。OK， 相信每个人心中应该都有一首周杰伦，因为我觉得周杰伦在把他说是亚洲天王巨星，应该是绝对是不为过的。那我记得从小到大我都会听一首周杰伦，所以呢，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很特别的歌叫做《纠结了》。那里面呢，我把很多周杰伦过去到现在很多很多的作品，大概二十几首歌的歌名写在里面。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曲，叫做《纠结了》。 错，停在我们心动的时候，等你下个眺望，等多久都没有想退后，甩开一丝幽默，结局我们牵手。 可爱女孩， 下午的3:1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那今天的玛丽呢，因为就要主持尾牙，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陪伴大家。那今天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通常都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没有了妹妹，没有了广播女神，我们要怎么爱漂亮呢？没有办法漂亮了。然后呢，我们就是一个如此容易被影响的节目。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有一个人听众说想要听听最近有什么剧啊，那我们就来聊聊最近有什么剧吧。因为最近我刚好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把前面的剧看完了的剧荒。之前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两部剧同步的进行，然后一部呢是 Billions， Netflix 上面中文翻什么亿万富豪吗？亿万富翁啊，关于一个检察官跟另外一个私募基金的经理人，他们之间原本就是一直在对立的情仇，然后进入到第四季以后呢，他们突然变成合作伙伴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另外的敌人去发火。可是呢，到第四季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好像可能我不知道是收视率还是观众反应怎么样的，他们似乎要把这个他们两个人短暂的友好要结束，好像要回到火拼的态势这样子。就看他们两个人的对峙。好，接着下来就是第五季了，所以这个第四季我结束了 Billions。 另外我同步在看的是一部 Netflix 上的新剧。那我觉得这部剧呢，它有那种想要挑战 Game of Thrones 权力的游戏的那一种感觉，一样是小说改编，然后一样是在一个奇妙的世界当中。不过呢，这个世界更可怕的是有魔法，然后这个魔法很常出现在其中。一样有一块大陆，然后有专门训练魔法师的魔法学院，跟《权力的游戏》一样，有专门一块训练就是学士、大学士 （Grandmaster） 的地方。然后呢，现在那个南方的国家要进攻到北方的国家了。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说他们命运彼此的牵连。不过这个部剧拍的那个方式呢，是一直30年前、20年前跳到现在，再跳到20-30年、10年前、30年前，再跳回现在的这一种拍摄方法。那因为里面有很多人都会有魔法，所以他们看起来是不会老的。那30年前的他们跟现在时候的他们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可能看到了第二集后半段才突然意识到说。原来他一直在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在第一季呢，才算是把整个背景故事算是交代完成。在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呢，男主角遇到了女主角，那接着下来就不知道会怎么演。一集呢有1个多小时，1个小时多一点点。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变成像是《权力的游戏》一样这么的红。目前看的第一季是觉得，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从《权力游戏》第一季开始追的，我也是等他可能就已经红起来了，第三季以后才回头去从第一季开始看的，所以不知道一开始这个潜力未知未定。好，所以我目前这两部追完了，我进入到一点点小小的空窗期。你呢？最近你在看什么剧呢？觉得非常非常好看，想要推荐的吗？欢迎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是呢利用飞碟联盟的 APP 在上面留言。对，我刚刚说的那个叫做猎魔士 The Witcher。Save me from here. 其实我觉得平台的力量真的蛮大的、哦、就现在因为我有 Netflix， 然后所以就很常在看剧的时候我就已经不会再选 Netflix 之外的平台，我就觉得啊这个我看不到啊有点麻烦，就等于是有点被平台绑架的感觉。那以前的美剧呢可能我不会想说哦这个是在 Fox 放的还是这个在 HBO 放的，这个是在Star 放的，我可能不会 care 这一些，就我觉得好看想看我就会去点来看。可是现在又变成没有，我现在就只会在 Netflix 上面看，很少就是踏出 Netflix 外面了。所以不知道最近你有看到什么有趣的剧吗？然后我觉得 Netflix 在台湾也开始有发现，台湾的观众有一部分的人是很喜欢华文、中文、古装、宫廷剧的，所以 Netflix 也上了一部新的古装宫廷剧，叫做《金枝玉叶》。但因为我不是那个古装宫廷 fan 啊，所以就是我看了一下预告，觉得在 Netflix 这个平台上面呢，有一部我非常期待的，它的第一季我很喜欢的一部电视剧，是英国的电视剧，叫《Sex Education》，中文翻作《性爱自修室》。明天，听众说明天第二季要上啦，很推这一部，真的好看。好的，看看大家有什么推荐的。Vivi 有推台剧《想见你》，说时空穿越剧很好看。那目前还没有演完哦，希望不要烂尾。02-363-9955，嗨，你好。 Hello，Hello， 你是？ 我的名字是 Lana。 嗨 ，Lana。 我9岁。 九岁。 嗯。80岁了。 九岁，你有在看剧吗？ 我有，我是看 YouTube。 你看 YouTube， 好，你看 YouTube 什么剧呢？ 游戏的影片。 好，再一次， 游戏的影片 啊， 对， 游戏的影片是看人家在打游戏吗？ 对啊。 那你看人家打什么游戏？ 巨人格，一个 YouTuber 叫小兔。 所以你会玩第五人格吗？ 会。 哦，那你都当逃脱者，还是你都当抓人的那个人呢？ 求生。 再一次， 那个， 哈哈哈， 就是逃脱的那一个。 哦，逃脱的那一个啊、哦，好。 对，我比较喜欢玩那个。 那你逃脱率高吗？ 喂，还不错， 还不错啊。好的，那跟你说再见喽， 拜拜， 拜。Hello， 喂，你好。 Hello， 嗨，你是？ 嗨， 嗨，你是谁？ 我是阿尼。 阿尼最近在看什么呢？ 大陆剧《精英律师》。 什么律师？ 精英律师。 精英律师。大陆剧，然后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故事在讲什么？ 他就是在讲，就是律师在律师事务所，然后会当然会有处理很多法律的案件。然后里面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主要好看的地方是在于说，他们就是那个斗嘴的时候，还蛮有趣的。首先就是他们内部律师跟律师之间要这个。

大家好，我是纪怡琳。 心中彻底抹去，把那些好的坏的轻轻遮起，藏进回忆皱褶里。飞别偶尔，空中的梦想家，就爱见你。 时间刚好来到了3:3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四的下午。以往这个时候应该是妹妹爱漂亮的时候，但因为今天妹妹不在家，所以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最近在看什么剧，推什么剧啊，好不好？在飞人梦的 APP 上面呢，我看到几个人有推了日剧《东京大饭店》，有几个人推了《曼德洛人》的《Mandalorian》。哇，这个我完全没有听过哎，但是名字就让我很想要去看《曼德洛人》，我就取名是门艺术啊。经过约会福利社，想起你的轮廓吗？假装你都还在这。路旁一的垃圾吗？提醒我的爱豆也下课。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下0223639955。哎，先关一下收音机，谢谢你。Hello， 你好。 哎，马克，我是小小猫。 小小猫，你的最近推荐的剧是 那个刚刚那个律师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无照律师。 哦，无照律师是你说美剧版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Suits， 然后有翻韩国有买版权翻成韩国版。 啊，有吗？ 嗯，有，但是我没有看过韩国版。我现在美国版追到最新一季第八季，看到前三四集。 哦，对对，就那个，耶 耶耶！那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讲什么？ 哦，就是那个有一个律师，然后他其实没有，是没有念大学吗？还是高中毕业吗？还是怎样？反正他就是 太 不 吸引人。你把一部这么好看的讲成这么不吸引人？ 哦，反正他就是很像《王牌大律师》的，是那个美国版啊，还是什么的？嗯，对啊，反正很好看了、啊。 你走开，你走开，再见，再见，拜拜。好，无照律师其实就是就像中文他翻的一样，原本英文片名叫 The Suits， 就是其实只是西装而已。那原本无照律师是因为有一个他非常非常聪明，可是呢，他把那个聪明他用在去帮人家代考，所以他因为帮人家他过目不忘，然后学习能力超强。就代考以后被抓包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考真的律师。所以，可是他又这么强，又在有一次的因缘机会之下遇到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在纽约曼哈顿的顶尖律师啊。顶尖律师就觉得说：“天啊，这个助手太强了，所以要把他纳入麾下。”可是纳入麾下以后，就会有很多衍生的问题发生。然后他们彼此的个性又不太合，因为这个无照律师呢，他就是想要除强扶弱型的，想要帮助弱小，然后就是为社会正义而战。那另外一个纽约顶尖这个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是当然就会比较现实跟势利一点。发展到第八季呢，其实有一个爆破点，是因为剧中的女主角之一，她变成了英国王妃了。最近的爆点之一是她宣布，她独立宣布，她跟她的老公宣布，我们脱离英国皇室，我们不再是英国皇室的一份子了。那她会不会回到电视剧当中呢？0223639955，你好，你是？ 是 老陈一样关一下收音机哦，谢谢。 有，已经关了。 老陈最近推的是？ 最近我有看两部剧， 嗯， 一个是华剧， 嗯， 华剧是《镜子森林》。 镜子森林哦，在 App 上面有很多人讲，嗯，《镜子森林》。 对，它，而且很让我比较惊艳的是，里面有好有几位都是八，就是台语八点档的演员， 嗯， 但是他们讲起国语来，真的没有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八点档的台语演员。 OK， 嗯。 然后另外一部是 Netflix 上的《德古拉》。 德古拉， 就是讲 吸血鬼的。OK， 对。看了两三集还不错，应该会继续追。喜欢那个英国人口音的英语的话，应该会很喜欢。 好的，谢谢老陈， 拜拜， 拜拜。其实我必须要说啊，就是很多现在就是八点档乡土剧或台语剧的演员，然后里面有一些他们其实是不会讲台语，然后是因为接到这个工作才去练习。我每次都觉得很厉害，就是从可以从完全不会，然后到会讲台语，然后到会用这个语言演戏。然后刚刚说到那个德古拉，在 Netflix 上面最近还有一部叫做《吸血鬼战争》，一样都是吸血鬼的，但是我看了一集，我有没有进入到第二集啊？我就弃追了，因为好，我会去看德古拉的。你是比较喜欢看美剧系列的、日剧系列的、韩剧系列的，还是陆剧系列，还是台剧、我们本土的华剧呢，还是乡土剧呢？0223639955，Hello， Hello， 嗨，你是 好，大家阿修， 哎，阿修，你最近推什么剧呢？ 不知道大家对港剧有没有兴趣？ 哦，港剧， 对啊， 哪一部？ 黑市 吗？ 对， 黑 是有一点悬疑带灵异， 哼， 对，那其实它的内容还蛮会让人引人深思的。对，就是大概一个剧情，大概小透剧一下就好，就是一对母子，然后妈妈已经离开了， 嗯， 但是儿子是有一点那种身心障碍的状态， 嗯， 然后妈妈就是显灵去找医生来帮他，然后结果儿子却是杀人凶手。 哈， 对， 天哪，好转折哦， 非常转折，你完全就是会猜想不到， 嗯， 为什么会是这样？结果是儿子亲手杀了妈妈。 喂，欸，你已经讲完了，我们不用看啦，你讲完了。 哎，没有没有，他总共有二十几集，我只是小错剧一集。 哦，这是其中第一集的开场而已，是不是？ 对，还蛮值得大家看看的。 天哪，有点难过哎，就是妈妈要照顾儿子，可是后来发现是，哦天哪，这个想不下去。好好好， 对， 黑市吗？ 对， 好，谢谢你。 最近才刚上而已， 嗯。 好， 谢谢你哦， 拜 拜， 拜 拜。 在 App 上面有人推这个，也是去年第四季的一个新剧哦。那它的平台是在 Amazon Prime 上面，这个叫做 Modern Love， 是一个独立单元剧形式的美国浪漫喜剧网络电视剧集。哇 ，Google 上面目前95%的使用者推荐跟喜欢这个电视节目，哎。郑颖说：“刚刚我说的那个 Suits 吴兆律师也有日剧版，是织田裕二主演的。哇哦，好，我觉得就是同一个本啊。如果这个故事大纲你都已经知道的话，同一个本，可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出身的人，跟就是受过训练那个涵养的人，拍出来感觉就完全的不一样了。美剧走的基调就是很 witty， 然后讲话速度很快，嗯。”会引用大量的可能是美国在运动上面职业棒球跟职业篮球经典赛事，以及呢就是经典的电影梗，很多很多的老电影梗，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样移植到另外一个文化去，因为在东方文化我们可能不一定会有这一种，或是你看日本人拍出来他们那种很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讲那个日本电影或是日本运动梗，欸，韩国也是，如果移到台湾来拍的话，我想应该就是这两个律师很常引用周星驰跟港片电影吧，感觉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比较起来是韩剧看起来是最没有负担最轻松的，可是对我来说步调有点慢，我都很希望可以用可能至少 1.5 倍来看韩剧，我会舒服一些，我觉得他们有时候镜头有点太长。然后日剧呢则是因为他们真的太喜欢说教了，然后他们的说教也是不太隐藏的那种，就是把剧情直接带到那边，然后突然一个人主角就跳出来，然后对你 blah blah blah blah 讲了长篇大论，有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啊好感人哦，就对这个说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嗯，但现目前人生阶段我好像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类型的电影跟安排这样子。사랑해도 时间来到3:45，您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星期四的下午，很快呢，就是我们要把今天的这个大家有提到一些剧都好好的笔记起来，因为在下一个礼拜，你可能就要面临了长达3天5天，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自由时间供你使用发挥的日子了，就是来到了农历春节。可能有些人会想要背一些剧，背点剧好过年儿。当然呢，有这么长的假期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修复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平常呢，可能太忙了，太累了，太多时候在熬夜了，就是趁这个时候好好的休息，把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给建立起来，防护网建立起来。另外呢，今年过年，当然就是在长假的时候，也是很好充实自己的时机啊。所以趁大家都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你努力的往前冲，这样子你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厉害。今年过年的时候可能想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叫做 Vision Board。 Vision Board 叫做视觉板吗？那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新年愿望的东西，只是这个新年愿望呢，不是打电话进来许个愿然后下个赌注，或是列在本子上，或做子弹笔记。然后这个 Vision Board 呢，是你把你想要的事项然后化成视觉，然后剪下来贴下来，做成一个属于你自己在今年度想要达成的一些愿望版。 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隽永落成。2913-1333。 Go Unique Suzuki。 再大的生意 ，Carry 全都装得下。再重超有力，会跑更会省油钱。再大的梦想，速回家。本月赏车送独家好礼，快到全台展厅鉴赏。Suzuki。 保险业务朋友们，您辛苦了。过去一年，您的努力应该被肯定，而且应该得到国际上的肯定。我是 IFPA 理事长刘先爵，台湾终于可以参与横跨亚太地区的亚太保险奖。2月15号前， 邀请您报名亚太保险奖，赢得您的第一个国际荣耀。 详情请上网搜寻亚太保险奖 IFPA， 祝您亚太摘星。 年节走春送礼，要填满福气，更要装满心意。 日方真传翠鱼精，年节送礼最合适。 经典年菜北极白米鸡，全家围炉必备。 现在全馆购物满额3000元，再享好礼赠送。 真空脆熬的顶级龙虾高汤，更多围炉食材免费送给你，买越多送越多哦！加菜加感情，更加心意。 快上日方真传官网或拨0638422277。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林乃菁、 朱维英、 马克、 玛丽、 唐晶莹、 黄子佼、 尹昕、 黄宇、 雨欣、 Maggie、 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谷谷吕思维。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复仇者联盟的广告啊？哇！ 马克。 Very cool, very cool.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好棒哟！ 进入了2020年，也把很多很多的单元，就以前青春点点的单元都搬到下午来了呢。说故事呢，继续要听听整形台上的人生，来自于法国的整形医师 Isabelle 的故事。今天呢，是关于他遇到了这个病人，叫做 Dominic， 多明尼克。他穿了一套经典款的米色女性长裤套装，灰暗的丝质女性长袖衬衫，低跟的仿鼹鼠皮薄底浅口皮鞋，搭配一个有些笨重的手提包。他呢留着一头中等长度的棕发，有渐层，有打薄，耳朵上呢戴着珍珠耳环，脸上呢有很淡很淡的妆，除了淡妆之外，还有一撮真真实实的胡须。而且这个胡须呢，不是那种汗毛哦，是很厚重、很浓密，而且是有精心修剪过的。当多米尼克呢走进我的办公室，我觉得怪怪的，但是我没有马上意识到是哪里不对劲。过了一会，我才意会过来说，啊，原来是那个淡妆，就是口红跟胡须这两个东西是不常搭配在一起的。他来的目的呢，是要来打肉毒杆菌。我就帮他打了几针，然后呢，我就送他出去。到了大门口，他说：“我现在正处于女性化的过程。”听到他说出内心的秘密，我就鼓起勇气问他说：“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要留胡子呢？”多米尼克有些脸红，他说：“这是因为我男朋友的缘故，他喜欢这样。”他沉思了几秒钟，小声地说：“你知道，人生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情绪的